朋友就要见啦咁样 咯。 系啊，诶、哎，下次见啦，下个 系 嘛，下次约，下次约， 得个讲字， 一个约字。即系而家人大咗，成日都会觉得嗰样嘢唔系话你下次就真系有机会 见。是的，是的， 尤其是家人啊，咁样 系冇错， 谂住诶，下次先同佢旅行啦、嗯。但系其实有时、嗯、你唔知佢发生咩事， 系 去得就去，行得就行啦。有时啲嘢就 呢个我都系有一个心结嘅， 系咩？ 因为我妈妈都系话。阿女，即系我爸爸离开之后，佢、都话女，我同你去旅行啊！但系当年嘅情景咧，我个女又细，咁跟住我自己又好忙，即系做粤剧啊咁样，咁咧我又冇同佢去过，咁、后尾都系咯，年龄之后，咁佢都离开咗我啦。咁所以咧，我真系寄予各位。你哋嘅爹哋妈咪啦，想同你哋去一齐旅行系好幸福嘅事咯。 嗯，唉，好深情啊！呢、這个对呢、這个说话真嘅都真系啊。 嗯， 周边所有嘢都系及时啦， 冇错啦， 要去处理啦。 嗯、 所以咧，点解有啲灵体会出现呢，就系、是。可能个心愿未了， 系啦， 系嘛？ 人有心愿未了，灵界都一定有， 系啦、嗯。即系可能，哎，佢好想同个女去旅行，或者做一件事，但系点知，自己又行咗先啦。 嗯， 咁嗰样嘢，佢咪成日觉得有一样嘢未完成 咯， 系咯。 所以系。是啦，过咗去补救唔到嘅嘢，系好唔舒服嘅。 不过又咁讲啦，唉，所有嘢都有一个安排啦。咁如果当时做唔到嘅，我哋唯有后补啦。虽然都唔系 100% 系嗰件事，咁、咪譬如喺而家啦，农历七月啦，咁、为你嘅先人啊，为一啲可能冤亲债主啊，咁、都可以做翻一啲功德啊、回向咁样。你信呢啲嘢都？ 我就觉得。唔系净系七月做咯， 系 长年累月都要做， 都系嘅， 系咪？ 系嘅，啱嘅，长年累月啦。佢讲开一啲身边嘅嘢啦，其实心姐咧都有一件事系关于佢身边最爱嘅一个宠物嘅一件事， 系、嘛？系、啊， 呢单嘢都 系 好灵验嘅， 哇，好特别，好特别， 系嘛？ 系啦，咁 同只狗有关。 话说系我Domino， 佢咧走咗之后，我当时又拍紧一个戏，我话俾你听个心情咧，嗰日走，嗰日我公司咧仲系过年期间，个2月17号走噶嘛，仲系过年期间，咁咧仲系一啲开年嘅饭啊饭局嗰啲系公司嘅吓，咁唔去唔得。我仲要派利是，即系呢、這个嗱，我哋小丑情侣就系咁样。波叔一早讲咗俾我哋听，你任何一个人，你都有你嘅遭遇有，但系我哋做呢个行业， 娱乐行业， 你就一定要咧去克制自己。你俾观众系笑嘅，佢系做小丑嘛，做丑生。你就要俾观众笑，你自己几唔开心都好啦。咁我听咗佢呢句。嘅教导啦，都记住嘅，咁啊系啦，咁都要噶，系咪先？好啦，咁啊忘记咗啊，嗰阵时仲系同阿马国明拍紧一套清装嘅戏，咁啊一路咁啊好嘅忙咧，你就反而系啦，你冇咁喺度谂咁即系冇时间俾你谂。某日咧，咁我就食饭。咁有一隻好細嘅翼仔，又唔係天，唔係我啊，係翼仔嚟嘅啫。咁啊喺我嗰、那個豬潤湯嗰度咁樣徘徊徊徊咁話，唔好趕佢啦，由佢啦咁樣。咁啊都唔知發生咩事嘅，但係我個仔嗰陣時咧。当面奴咧，我有时咧嗰啲汤渣我系会俾佢食嘅，啲瘦肉啊淡噶嘛，啲猪润啊，我都会俾佢食嘅。咁嗰日就系嗰啲，咁都冇嘢。咁啊到第二朝仲未走啊，咁 仲未走，一阵间翻嚟讲。 好 ，hold 住先，翻嚟再继续。 1834997，恐怖热线潘少聪。 凌晨12:34，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本周中期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吾卫。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4年第23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苍白 Jude 陈咏希。阳光下的阴影，严艺格。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飞到尔大泳。 你爱我吗？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 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在同一个天空下，其实有好多人好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新城广播33周年台庆广播剧，陈柏宇、泳儿、陈建安、黄燕、力津、Van at Nowhere Boys 以及新城主持联手演绎，新城广播剧团共创未来。 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半，在 QK 育婴室，沿途有我，共创未来。晚上11点，哔哩吧啦开大喇叭时段，细味重温。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甚至去到我哋呢个部分 太多嘢同你讲， 如果中意啲宠物嘅朋友，好想听埋佢啊！好，跟住甚至讲 Domino 嘅听众嘅电话。 咁样第二朝佢都未走，我仲记得自己当时着咩睡袍嘅。咁我就醒起啦，咦？我话系 show 唔晒 ，show 唔晒，再嚟啦。 第七，因为走咗， 甚至经历过嘅嘢又有啦。而我同你 Domino 都有， 一齐咧，你即系飞落我只手度踢咯，个真飞咗落我只手度。咁佢就徘徊喺边度咧？佢自己平时喺食饭嘅地方， 咁但系 碗仔啊嗰啲地方，但系嗰啲碗仔咧又收咗啦，冇啦，即系有。 咁我邀请甚至系一齐做一群私人。 to it. That's bittersweet. Every time you leave it, I say goodbye and turn around because you know I need it. You're on my mind and I'm feeling lucky. So if you're thinking what I'm thinking, baby, keep it coming.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that it takes. You're running your mouth at a dangerous pace. You know what to do and you know what to say. Even when you're away,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you. 佢已经咧变咗，又系好似我话嗰啲薄咁啊，石薄咁样嗬。佢已经系着住一件天衣，变翻一个男仔啊。 哦，系咩？ 系变翻男仔就唔系好大，即系可能十一二岁嗰啲啦。 哦， 已经系搭过嚟望住我笑下，咁啊第一日吓。 哦， 又到第二日又仲惊仲惊仲惊，忍得好紧要唔喊，跟住咧。再去睇佢，你估点呢？佢已经系观音娘娘喺呢度，佢已经咧坐咗喺一个我唔知系咩嚟嘅交通嘅嘢，即系凌空咗啦。 对我已经微笑了。是嗱，呢、這个我真系呢、這个你即系你系估唔到我系点解会感应到呢两件事。 你当时仲紧惊嘅？ 唔系，我应该系咁样讲，我两日为佢仲惊，两日咧之前仲惊之前，我就系会谂佢， 嗯， 我去谂佢，佢就系会呢样嘢。咁啊，问题拜拜嗰个咧，应该系第三日为咩事咧？有一个叫做嗰啲叫做催眠啊，催眠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原来一个国际催眠日。 哦、 国际催眠日。咁呢就一早约咗话去，但係我隻猫猫唔喺度，我冇心机去、 嗯、 我推咗。 即係你想试下做催眠。 我唔去啊，直情唔去，因为大家约咗话玩嘅有世界催眠人、哦、大家啲朋友去，我话我唔去啦、哦，因为我只猫走咗啊、 嗯， 我又仲惊又冇心机、 嗯， 完全冇心机。咁后屘佢哋系咁催我去，催我去，咁啊就喺呢、這个即系某一个地方喺九龙嘅啫。咁、嗯、我催到咁我就去啦。咁但系我话俾佢听，我而家咧。已经过紧弥敦道啦，到啦咁，佢话要闩门啊，你快啲啦咁样，好一去到真系闩门，我就除咗个背囊，冬天嚟嘅，除埋件大褛，咁就做咯。佢教我，你而家咧就放松下，我完全唔知道我做乜嘅，唔因原来佢有八个， 哦、 八个咧，即系有啲就前世今生，有啲系乜？原来我叫做咧心灵花园啊。我嗰组啊，系心灵花园，我唔知嘅，坐咗喺度佢教你。你而家你谂下，你想系去交通工具，你想乜都得嘅，你飞机、游轮乜都得，车啊，咁我就系、是、笃信观音菩萨、嗯，我就一个大莲花，咁、 嗯、 咧。咁啊，佢哋而家你可以上你嘅交通工具啦，咁我就上嘅，咁我就谂下，涅槃嗰阵时，观音即系咁侧侧地咁样瞓噶嘛，曲住嚟瞓嘅，啊，原来我又好舒服嘅、哦，即系我话唔辛苦嘅、哦，咁、嗯、好啦，咁啊去到咧就嗱，你而家降落啦，你睇下你自己见到啲乜嘢咁。咁我呢就见到一啲上面仲有高层嘅山嚟嘅、 嗯、 下面呢就一朵朵细莲花，一朵朵细到不得了嘅莲花，忽然间呢就係 Q 仔喺一朵其中嘅莲花出嚟，佢就好开心咁样同我祝伊恩啊。 跳出嚟 係我话仔啊仔，你知唔知妈咪为你几辛苦啊，你都不知道妈咪嘅受苦、 啊、 即係我仲咁样话佢，你仲喺度同我祝伊恩，即係咁样、嗯、原来呢我嗰日第二日嗰个呢个应景系吻合咗呢一个催眠啊，原来佢已经呢系初步去咗焗莲花啦，细、 嗯、 一细嘅莲花。仲有嘅七重天我唔知啦吓，未有攞去到上边嘅。好啦，咁我就系咁样。佢话嗱，好啦，你哋而家开始就翻嚟啦，咁样翻到嚟之后，然后先至话，你呢一组人叫做心灵花园。 嗯，就是、医你嘅心咯，系嘛？ 可能系咯。 哦，咁样。 咁都医得好啦。 心灵花园， 因为佢中咗两晚经，第二晚我咪话中经之前我。好想睇下佢点，观音娘娘喺呢度啦，即系话佢跟咗佢去啦，都跟住之后我又冇谂啦。 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做催眠啊？ 应该系。 咦，咁成功嘅？ 因为我抗拒嘅咩成功啊？ 唔系 你入到去嘛？ 我入到，嗱呢个系机缘俾我嘅啫。 系咯， 闩门啦。追到行，我又推啦，推足一日都话唔去。之前佢哋上晒堂噶。我啲朋友上晒堂，一阵会点，我又冇上堂。咁不过系好早应承人，但系我已经忘却咗 Q 仔呢件事啦，你知唔知？但系知道佢唔喺度咧，我心唔冇依个想去出去。 咁你有冇同翻你个催眠师讲，你见呢个景象其实系你谂多咗啊，定系真系咧？ 我冇啊， 冇啊， 我冇啊， 即系觉得，我认为系就系啦。 因为佢唔会单独同你噶嘛。即其话俾你听、哦，有啲咧就前世今生，你见到你自己前世乜就系乜，咁好多噶，有八组人啦，我仲记得。嗱，咁呢件事咧喺宠物嚟讲都几得意。 嗯， 我唔系只只宠物可以咁样，系得一只咋。 咁系咪最锡佢？ 啊，又唔系个波， 系咯，又 唔系我最锡多面奴啊！老老实实，我未有平等心，因为呢个系收养翻嚟，我都会锡。但系而家嚟讲咧，功德我俾佢最多啦。 哦， 系咪先？我啱啱识啊嘛，识得有呢样嘢，识得唔好喊，识得尽量令佢快啲走。 所以每一样嘢喺你身边出现咧，其实系。同我哋共同成长或者教我哋一啲嘢嘅，喺身边出现一啲事或者人啦，其实佢系令到我哋即系提升嘅，可能佢嚟嘅目的就系咁， 希望系咯， 系嘛， 系咯，即系点化我咯，点醒啊！我哋做人好蒙嘅啫，你知唔知啊？ 系， 我哋而家即系你唔明亮噶，始终都系。我唔知啦，你系娑婆世界啊，即系始终我哋唔系好。 我哋好多嘢要学， 好多嘢要学，好多嘢系未明嘅，唔知嘅，系咪？所以希望一步一步点醒我哋咯。 或者佢同你前世有啲姻缘， 系咪咧？吓，我就可以今世帮翻佢啦，系咪啊？ 你谂下周边咁多人，系咪先？咁多宠物，点解你同我有关系啊？ 佢本来又我又唔系买，又唔系成咗佢无端端话个主人话个仔。敏感啊，唔得啊，咁你低温买嗰时候都会知噶啦，养宠物系咪？可能系经过咁样俾我咯。 佢同你一定有姻缘关。 我估系人与人有， 一定系噶。 宠物又有，花草树木都有。 只不过系唔同嘅关系性啫嘛，即系今日我同心姐系一个朋友关系，咁唔知可能系亲人嚟过上一世，唔知 系啊系啊系啊， 邻居定唔知咩咁样。 但系一定唔会系仇人咯。 唔系啊，可能系仇人噶。如果唔系，点解你而家系要将啲鬼故交俾我？系咪先？你还嘢俾我？ 咁又系嘅。系咪恩人咧？ 可能又系恩人 咧。还啊！我而家还晒。 还 系可能你俾好多年前俾好多嘢我，而家我欠你噶啦。 你而家欠我好多鬼故啊！你所以每一个平台 都冇所谓嘅，系啦。Anyway， 如果我真系欠你嘅，见你做得咁成功咁多年咁样，自己咧我都系等你开心嘅。 多谢我周边所有人去成就我呢啲事嘅， 都系嘅， 真系噶， 嗯， 我鬼嚟得到咁多呢啲嘢咩？系咪先？ 系嘅，呢句都系真嘅，我哋识得感恩啦。 所以我永远都系咁样讲噶，即系唔系大家会谂起我，喂有鬼故，我边个 friend， 我介绍俾你识先咁样，边得嚟咁多呢啲嘢？ 系啊， 系咪啊？即系所以我永远都觉得系大家成就我去做呢件事嘅啫，即系要感恩咯。 系最紧要感恩做人。真系要， 系啦，所以我都感恩，即系每个礼拜喺度听节目嘅朋友噶，即系我纵使我唔知几多啊，因为我唔似喺网台上面，可能有好快脆嘅留言会睇到，咁啊，电台可能大家又会比较即系 lay back 啲去听咯，佢未必即时有反应，但系可能都慢慢听住，可能啲的士司机啊、小巴司机啊嗰啲咧， 都帮到好多人嘅。有好多人咧，或者好似我咁啦，系咪？即系有时工作好大，好忙啊。咁你有时有啲嘢你又唔想去谂住先，系咪？咁譬如我听日场戏点样做啊？唔好啦，我都好想瞓咗先。即系有时会系嘅，你越谂越醒嘅个人系啊。咁我就会开住嚟听咧 ，relax 啊嘛。 你系每一晚都要听。住噶嘛，攞嚟瞓觉噶嘛，仲好讲， 对唔住， 仲好讲，催眠曲嚟噶嘛， 但系一停咗我就醒噶啦， 停我就醒，唔紧要，每一个人咧，你听呢啲节目有咩功用咧，冇问题嘅， 都系啦， 你谂住刺激下又可以，跟住暗瞓觉我又欢迎，冇问题， 或者解决问题嘅又可以， 系嘛，系啦，咁 样都帮咗好多人嘅， 冇错。好啦，喂，最后时间唔多啦，咁啊，心姐嗱，而家农历七月啦，你有啲咩忠告俾啲观众？ 忠告， 等你听下， 但系我每 咁多我节目，你要俾翻啲忠告佢哋啦， 代言人，咁其实都系嗰句嘅啫。真系夜咗唔好流连喺街，冇必要，又唔好饮酒，即系你神志不清咧，身体譬如弱咧都易嘅吓，即系正可能你正正常常嘅咁都机会率系少啲啦，系咪？ 啊，同埋唔好玩水咯， 水啊，我唔好游水系咪咧？ 呢个农历七月。 哦， 通常都叫大家真系少接觸水為妙。 嗯，棄山又莫棄水，山都唔好啦。而家農曆七月唔好行夜山啊，唔該。 都係，你講啱。 係啦，有啲朋友中意行夜山噶。 係啊，嗯，雖然夜山係幾開心嘅，係一個好寧靜嘅世界，你好似去另一個境界。 你唔驚有蛇？唔好講靈異嘅嘢，蛇蟲鼠蟻你踩到都唔得掂啊嘛，係咪？ 系啲野猪啊、山猪啊， 而家好多嗬。 系啊，咁，嗯啊，所以就小心啲啦。啊，你有冇烧衣噶？ 啊，以前有， 系 系啦， 而家就少啲， 因为以前屋企烧嘛。嗯， 系啦，咁我就建议大家咧，即系我俾翻中国大家啦。 嗯， 如果要烧衣嘅朋友，就尽量唔好带小朋友去啦。 嗯， 即系有时会好开心噶嘛。 系系系， 落街玩啊，嗰啲咩金银衣纸啊咁样啦，又咁好似变咗件得意嘅事咁样。 系， 我觉得。小朋友呢盡量唔好帶佢落去啦， 嗯， 因為你食唔知佢㗎嗰個嗰，那個陽氣夠唔夠， 係係 係咪佢突然間又執啲嘢玩啊。 同埋呢樣真係自己行路都要小心睇囉， 唔好踩到啲嘢。 飛如真係有啲飛咗埋嚟呀，咁跌咗落地你咪即係離開少少，真係唔好踩到囉， 係咪 人哋啱啱想攞好似仲好似係咪話係咪話要係咪要唔要叫个名啊？因为你烧街就系街外噶嘛，唔好嗬，系啦系啦。 总之你都唔好喺街度叫对方的名添啊！石小心，食多两钱重啊！唔好， 你今日出今日出街啊？几时出街啊？呢个你唔好叫我， 系啊，唔好叫啊，千祈唔好叫啊，咁样啦。咁啊，另外我觉得如果大家避免。喺街燒衣而撞到呢啲嘢，但又想做一啲功德 咧， 真係可以去翻你周邊唔同嘅區啦，咪，有啲遇難成會嘅，咁咪做善事咯， 係啊，可以 即係你捐下米啊，即係寫啲俾十方眾生嘅牌位啊，咁，其實都做咗一樣嘢噶啦， 係啊係啊， 咁你咪唔使燒衣 咯，咗噶啦， 仲好 係啦， 因為嗰度真係有一啲。南无师父啊，啲高僧啊，做念经噶嘛， 带住佢哋去， 系啊， 收嘢啊，或者咁咯，嗬。 咁你亦都做咗你想做嘅嘢，咁啊，亦都唔使自己夜妈妈又走去内烧嗰啲咧，系咯，咁可以仍然都可以做 嘅，都啱嘅， 系嘛， 系咯。 好啦，咁啊，今晚哇，好多谢心姐，我哋讲唔停， 讲唔停， 其实未讲完噶，好多嘢都。只不过就系啦，我哋今晚倾咗咁多先啦。 好啊，好啊， 下次有机会再同我哋新城嘅听众再见面啦。 好啊， 好，心姐，有文祝你七月快乐噶。 好，每个月都快乐啦，大家。 系， 好啊，好啊。 其实做功德系开心嘅事。 系系系，冇错。 所以唔系一啲 唔使惊嘅， 唔使惊。 我觉得即系心静，唔使惊。你都系 好事， 管住系帮佢哋嘅，咁点解要惊呢？系咪？ 好，今个礼拜多谢心姐出现喺恐怖热线，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唔该，心姐， 好开心啊！见到大家，拜拜， 拜拜。 不同嘅空间，却因为机缘嘅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我今日做完一个新手 DJ 啦，我觉得好难。 而今日反而系我自己要向观众大家介绍首歌咧，原来系咁难。 我好紧张咯，同埋真系原来一啲都唔容易咯，去踢歌。 成功感可以讲晒又唔会太过食螺丝啦。 哦 ，keep 住讲嘅都几用脑咯，真系。 俾你开发咗，继续睇下有啲咩可以做，介绍多啲歌俾大家。